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国庆节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高婷。那咱们在节目一开始祝过了大家节日快乐，就要来介绍节目的主要内容了。节目当中呢说到的事情其实还真是没有一件是让大家快乐的，但是也是作为一个提醒来跟大家说吧。头一件事情，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在昨天就关注到了，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关注，那就是广西柳州的爆炸。广西柳州爆炸法律怎么说？那这是咱们今天一开始要来关注的一个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说说山东。山东出现了十亩晒谷场常年恶臭屡遭举报，到底该由谁来负责？那第三个话题呢，是说到了郑州。今天咱们这个节目从广西到山东再到郑州啊，这这么多的地点，第三个在郑州出现了什么事呢？这件事倒不大，但是呢也很多人看了之后觉得非常的不舒服。郑州当街宰杀驴皮铺地，那驴肉汤馆的做法仅仅是欠妥吗？好，那咱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就这些，一小段片花之后来进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来关注。那我们首先介绍一下来到节目现场的嘉宾，非常欢迎北京韦博律师事务所的李伟民律师，在国庆节的当天来到我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参与直播。李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 那么我们在这儿先再跟大家说一下广西柳州的爆炸事件，又有了新的发展。我相信也有一些朋友通过一些网络平台啊，一些其他的新闻媒体收到这个消息了。就在今天早上8点钟，广西的这个柳州柳城县再次发生了爆炸。那么爆炸地点呢是发生了在一个小区的5楼，碎砖头是从楼顶散落，不过现场呢暂时还没有发现新的伤亡。昨天呢就是在广西的柳州市柳城县陆陆续续发生了前后17起爆炸事件，那目前的数字是有7人死亡，2人失联，51人不同程度的受伤，而连续爆炸点一共13处，包括了商贸城、监狱、大府镇政府、超市、车站、医院、畜牧局宿舍、菜市、疾控中心等等地方。而就在昨天晚上，广西柳城县公安局召开了柳城县爆炸案件新闻发布会。记者问到目前发现有多少可疑包裹的时候呢，柳城县公安局的负责人来回答说，发现的可疑包裹有60多个，都已经派专人来看守。在多个爆炸点附近呢，也不断有执勤的警察提醒记者，去采访的记者要注意安全，同时呢也是提醒周围的住户，街面上还有可疑的爆炸包裹不要接近。那么事发之后呢，公安机关立刻开展工作，现已经认定这是一起刑事案件。据初步了解，这一爆炸事件很可能就是快递包裹引发的，并且已经初步确定犯罪嫌疑人一个姓韦的33岁柳州男子。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开展侦办工作，不过目前是排除了暴恐事件的可能，而网传嫌疑人是因为医患纠纷报复社会的信息呢是不实消息。那么这件事情刚刚简单的跟听众朋友们再次介绍了一下哈，那首先我们也是想请李伟民律师来说一下，这样的一个连环的爆炸事件发生，其中可能会涉及到的法律，如果说是从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角度，他可能会触犯的什么样的法律，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刑罚？当然，大家可能也会非常关心这件事情它的一个社会危害性。 对，是这样的。在当今社会发生这样的事的话是非常恶劣，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就说这种行为的话是发生在任何国家任何地方都是一个严厉打击的行为。我国刑法有一个罪名叫爆炸罪，就说明知道自己这个爆炸行为会引起他人的生命或者财产的损失，这样的话放任或者故意让这个行为发生，这样的话构成刑法的爆炸罪。如果情节非常严重的话，最高刑可以判死刑。这样的话就是说在这个行为来看，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故意的行为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在公共的场所人为的放置一些爆炸的装置，这样的话引发爆炸，况且造成死亡的后果，或者多人死亡的后果，况且引起社会恐慌，这样的话是非常严重。所以说就是法律部门肯定对该种行为是要进行严惩。 而且从这一次连续13个爆炸点它的选择上来说，既有政府、监狱这样的一些机构，同时呢又有超市、宿舍、菜市场、医院等等这些普通百姓聚集的地方，这个行为的恶劣性质应该是更加严重了。 更加严重，因为它是爆炸罪，是在我们国家是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当中的。 嗯， 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话，最大一个特征，它是针对不特定的多数人生命或者健康安全、财产安全。本案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危害了社会的公共安全，不但是各级个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还危害了整个社会的安全秩序。 嗯，包括很多人都会说，哎呦，那以后自己在网上买了东西，在收快递包裹的时候都不敢收了。确实，在当地警方也是在提醒，这个来历不明的包裹不要轻易的去打开，有这样的一个提示发布出来。那您怎么来看？尤其是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时间？ 是这样的，就是说关于包裹的一些相应的，我们国家也有相应规范。其实我们国家从行政规范到地方的一些管理规范都有，就是关于快递行业的一些规范管理的一些法律和法规。同时在这里面要求非常详细，比如说要求快递行业必须具有安全的检查的一些流程和程序。比如说有个基本要求，就是说在当事人交寄这个快件的时候，他要当面打开要接受查验，并且当面封存，同时还需要接受一些安全检查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机器和流程。这些设备是要有的，这个流程也是要有的。况且在运输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嫌疑的或者可疑的，要及时上报，并且及时进行处理。所以说同时个别城市，比如说北京、上海，也有自己当地的一些关于会计行业的一些管理规范和条例。那么这样的话，管理规范要求是非常严格，就是对它的安全保障还有发生应急事件如何处理都是有详细要求。所以说在这种北京、上海这种大的城市，要想发生这类的，说在邮寄包裹当中放爆炸物品， 想钻这个空子 可能性非常小。 嗯， 但是现在这个事件你看发生在是一些稍微偏远的一些城市，这样的话证明就是说犯罪分子刚好也是有空可钻，这说明在一些个别的地方可能在会计行业的监管上，包括管理上还有操作规范上可能还有待提高。其实这样的话同时就是我们要求地方政府尽快的加大立法进程，修改就是制定地方的一些管理规范，对快运行业、会计行业做出一些管理和规制，同时对它的主体资格进行限制，同时对它的安全管理规范、操作规范进行一个标准化，进行一个安全这样的要求。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同时就是广大的消费者要提醒一个要注意，就说一些可疑的包裹或者一些不明的包裹，这时候要小心。发现可疑，第一时间要进行及时处置，必要时候向公安部门进行报告，这样的话进行一个处理。第三个来看的话，就是一旦发现一些社会公众，因为这类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这类犯罪是针对不特定人的， 嗯， 所以说当发现一些可疑线索的时候，应该及时的进行信息共享，进行一个及时通报，这样的话可以防止更多的人受害。因为在本案当中也发现了有个别地方人家的第一时间做了疏散，发现可疑包裹第一时间做了疏散，这样防止了更多的人员受伤。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就是值得肯定的行为，从这几个方面去注意。 嗯，好，非常感谢李律师对这件事情的分析哈。那么接下来咱们关注的这个事情呢，就从广西到了山东了。往山东来看，当然山东好的地方咱们就不说了。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出现的这个事儿呢，显然它是跟法律相关的，那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出现了十亩晒谷场。可能很多人还说什么是晒谷场啊？如果说在这儿简单的说一句话，就是动物的尸骨堆在一个地方，从腥臭血腥的这种脏吧兮兮的状态晾晒干了之后呢，再做其他的或者是工业用途，或者是有一些不明的用途，这样的一个地方专门晾晒这个动物尸骨的地方就是晒谷场。那要是想更进一步了解呢，也可以在网络上检索一下，这样的解释非常的多。那么说到山东呢，是在莱西开发区新安村，有记者接到举报说呢，有人在晾晒成堆的 动物尸骨。当然不但说很瘆人哈，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这些尸骨发出的恶臭，这是让周围的村庄没有办法来忍受的。那么也有记者接到这个村民的反应，到实地去采访，就看到在莱西开发区西安村呢，是有一处占地十亩左右的晾晒动物尸骨的场地，每天每天都散发出难闻的恶臭，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影响到了周围居民的生活。但是呢，这个晒骨场可不是说新出现的，应该据周围的居民反映啊，在2011年前后就已经出现了这个晒谷场，而且对周围的包括他们的生活，包括他们周围种植的农作物，其实都已经产生了非常多的恶劣影响。那村民多年来也是一直在举报，可是一直都没有回音，而且这晒谷场啊，总会有人被雇佣在周围看场子，村民到现在甚至都没有搞清楚这个神秘的场主是谁。那记者到现场去采访了之后呢，也联系到了当地的环保局，对这处尸骨晾晒场进行依法取缔。这个当地的环保局接到记者的反映之后，表示非常重视，说要立刻安排执法人员对位于莱西开发区新安村的晾晒场进行查处。当执法人员确认这处非法晾晒场对周围的村民已经构成影响之后，立马下达了取缔通知，估计两三天会全部清理干净。那么莱西环保局的执法人员表示呢，他们将随时向记者来反映晾晒场的清理进展情况。听到这儿，可能大家就会有这么几个疑问哈，一个是说，为什么这样的一个非法的晾晒场、晒谷场能够存在这么多年，而在村民连续举报之后呢，只有当记者来介入的时候，他才会当地的执法部门才会有行动有反应，而一共十亩左右，那它的影响到底得有多恶劣，为周围的居民村民带来了多大的损失，这中间的责任怎么来承担，这样的一个问题咱们也是请北京韦博律师事务所的李伟民律师来和大家说说。咱们先说说哈，这个大家现在都是对生活的要求也不仅仅是吃饱穿暖了，如果说真的是生活在一个周围臭气冲天，开窗就会被你熏翻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生活，那您觉得周围的村民他们什么样的权利受到了一个侵犯呢？ 这是一个对环境保护法的一个挑战的一个话题。其实在环境保护法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环境权。其实这个权利是否有的话，是在多年来一直存在争议。 嗯， 就是说环境权虽然就是说在法律里面没有经过明确的这样一个确认，就说是不是一个权利还存在争议， 没有办法说你侵犯了我的环境权，我要去告你，你得来赔我，没有，现在法律上没有明确到这个地步， 没明确到这个地步。但是从宪法角度，就说每个人有生活安宁、居住安宁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嗯， 还有另外一个，从侵权责任法、还有物权法、还有民法的通则相关规范来看的话，就是每个人在我居住的环境，就是有一个就是说周边的声音包括一些污染源这块，就是不能侵害我的民事权利。 声音啊，光线呀、啊、还有这个现在咱们提到的事情，就是周围的空气的 气 味， 对，就是说不能侵害到我民事的，就是我的正常生活的相关权利。 且不说它是有毒没毒，有害无害，你闻起来天天恶气的这种扑鼻，肯定对你的身心是构成了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侵扰啊。 是，所以说就是说环境污染对他人的侵害，这是一个这种责任是一个新的责任。 嗯， 同时就是说作为刚才引起到的说，现有法律框架下每个生活的主体都享有一个民事权利，这个民事权利受侵害的话，这样的话受侵害的人作为原告也可以提起诉讼。同时有个更有意思的话题，环境保护法里面确认了公益诉讼，因为就是说环境污染的话，对这个整个一个居住环境造成侵害的话，它针对的不特定多数人，这样的话要允许一些就是说没有直接受到侵害的人，他来提起一个环境污染的诉讼。 那是代表被侵害的人， 代表被侵害的人提起一个诉讼，所以这也是社会的一个进步。 嗯， 就是说越来公众会越会关注到就是说我居住的安宁、我居住的质量的高低问题来关注，所以本案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居住的环境边上出现了一个晒谷场， 这是非常极端的。这里面有很多的法律问题值得我们探讨。第一，晒谷场是否取得了工商部门的注册登记？因为它是个商事行为，它是个商事行为的话，我们国家对商事行为法律是有严格要求，你必须取得商事出席资格，那你至少有个工商登记。工商登记的时候要看你的经营范围是否符合国家法律和法规或政策的要求。那从本案来看的话，晒谷场它是要做什么？这个按目前的正常的生活经验法则和相关法律规范来看的话，动物的残留的这个骨头的话是作为固体废物处理的。 固体废物处理。嗯， 其实固体废物再利用的话，那再利用它也要取得相关的经营许可，经营许可或者取得相关经营注册资格。这第一个问题就是工商部门在本案当中有人举报，工商部门是否履行了相关职责去进行立案查处。 嗯， 这是一个就是说两面。第一个是经营主体违反了相关的国家关于工商管理或者是公司法管理， 该去登记备案，你自己没有主动的去做，这是你的错， 这是违法经营。 嗯， 可以至少给他进行是个叫违法经营。 嗯， 同时他是一个侵权者，侵害了其他不特定工作人的民事权利。 嗯， 第三个的话就是可能第三个问题就是可能会涉嫌犯罪，因为我们国家同时刑法里面有个规定一个罪名，专门针对环境污染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 哦， 就是如果对这个环境造成了一些损害，况且影响比较巨大，这样就构成了刑事责任。 那么像刚才咱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我们看到报道当中会有更详细的一些描写，包括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常年不敢开窗，同时对他们的生产也发生了影响，周围种的庄稼因为这个晒谷场的存在臭气熏天，招来了大量的蚊蝇等等，这些果子不敢摘袋，没有办法进行日照，往外卖的时候呢，别人一听是这个地儿的，也不敢去正常的价格去买，甚至他们庄稼上叶子上都落满了这种因为这个晒谷场的恶臭招来的各种虫子啊，这样的情况。 对，第一个层面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他要经营对这个固体废物的处理，他要相关的法律规范，因为我们国家还有另外一个法律叫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这是专门针对固体废物的，其实适用本案是非常合适的。对于固体废物的堆放，对于固体废物的运输，包括固体废物的处理，都是有规范的程序。同时他也还要遵守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要在这儿建一个项目，我要接受这个周围群众的质疑，把我的环境给他们造成影响，及时要进行披露。 嗯， 披露后的话，公众就要来参与听证，必要时我提出意见，我认为你这个选址呀，或者你经营范围对我的周围生活造成安宁，我会提反对票的。这是个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影响评价如果过不了的话，它立不了项，立不了项的话就不可能正常经营。 这是咱们说的正常的按照法律的程序来走， 是这样的。 而这件事情当中呢，到目前来看 他没有履行这样的程序， 他应该是一个非法的 非法经营 晒谷场， 是没问题。 哎， 同时的话，固体废物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是环境影响评价，同时还有一个，它工程建的时候它有一个三同时制度，合法的情况下，第一它要取得执照，第二个它合法的它要就是说建的话对厂房有要求，它如果要经营的话，对它厂房的大小，对它污染物的处理，包括毒气的这个气味的处理，包括后对环境污染的处理，都需要有那个污染的处理工程。同时对它污染处理工程的话，要求给它租期工程还要遵守一个三同时制度。 嗯， 这个也是环保法上非常著名的一个制度，三同时制度就是说它的那个污染防治工程跟租期工程要同时设计，同时投产使用，包括这是同时这样的一个建设。 嗯， 同时建设，同这样的一个三个要求，从本案来看都没有这样的程序。 因为本案当中说到的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一个什么都没有，占了一块地儿就往那堆，这么一个情况。 是这样。 而到现在连这个晒谷场的场主是谁还是一个未知数。 对。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要追责的话。 追责在本案当中追责非常清楚。他承担晒谷场的场主至少承担三个责任。一个是民事侵权责任，他因为侵害了周围不特定的多数人的那个健康的一些相关权利。 嗯。 环境的还侵害了就是更多周边的人的一些环境方面保护这样的一些权利，同时这几个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刚才提到了，他没有接受国家关于商事主体管理的相关规范， 嗯， 没有经过一些 环保法的相关程序，就直接的从事了就是污染环，就是污染环，从事一个商事行为，同时还污染了环境。这样的话，就是工商部门和环保部门的话，有一个对这个甩骨厂厂主进行一个行政处罚的这样一个行政责任。第三个，从本案来看的话，就持续了十多年。 他是从2011年开始到现在，应该是4-5年的时间了。 对，4-5年，对，对，是就是2011年开始。2011年开始的话，那持续4年到5年时间，那这个时间也是非常长的。非常长的话，况且从本案报道事实来看的话，对周围居民的话已经造成了严重影响。严重影响的话，这样我个人意见已经构成环保，已经构成刑法上就是污染环境的刑事责任。就是这是污染环境重大责任事故罪，必要时候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那么说到这个厂主，他到底是该承担什么责任？刚才呢，李律师是从三个方面、三个层面来分析了一下。而这个事情当中，村民们可能是最后迫不得已才会想到向媒体来求助，而之前多年来也是向相关部门，包括当地的环保部门来反映，却一直没有解决。那您认为在这个事件当中，政府的相关行政部门是否也涉嫌到一些渎职犯罪的问题呢？ 这是第三个层面的问题。其实我们已经提到了说，作为工商部门还有作为环保部门，他应该在本案当中，他应该这种事件当中，他应该履行一些法定程序和职责。那这样的话，有公众的话投诉到他部门，反映了污染环境的一些行为或者违法经营的行为，这样工商部门包括环保部门应该立案调查，应该立案调查，必要时候做出处罚规定，要求这样的生产企业关停，必要时候追究这个相关人的行政责任。但是本案当中来看，他没有这样做。那这样的话，结合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来看的话，他是构成不作为。这样的话，作为普通公众可以提起一个行政不作为的行政诉讼， 就是周围的这些受害的村民们 是这样， 是有这个权利， 对，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一个就是起诉工商部门或者就是环保部门行政不作为的这个责任。 那么关于这件事情被报道之后哈，我也看到了网络上这是一个非常热的这个新闻消息了，很多网友在追问说，有段这个晒谷场，因为中间报道中有一个细节，说是隔一段时间就会把这些晒干的尸骨拉走，然后又换来新的，所以它显然是一个经营的一个持续的行为。那么这些每一次每一批被拉走的骨头去哪儿了？甚至有网友说，已经都拿去给全国人民补钙了吧？听完之后，我觉得肚子里边直翻腾啊！就是关于这个违法的晒谷场中间这么多年来，它的这些动物的尸骨的去向问题，是否应该被追查？ 这是第四个层面的问题。其实根据固体污染防治法来看的话，对固体废物的处理它有个流程规定。对本案来看的话，它是污染环境的固体废物，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话，它是综合性的。第一，它会污染土地，它污染土地就是说它晒谷场周围土地会被污染。第二，它很要命的污染空气。第三个，碰到下雨的天气它会污染水源。所以这种行为的话，就说我们要求是无害化处理，对这种情况它要无害化处理，不能流向市场。如果说从节目当中说的事实成立的话，那更可怕，因为食品安全法今日开始生效，是非常严厉的，它不能作为食品，它是一个固体废物，这时候再利用的话必须有严格的程序，它不能作为食品进行使用，作为食品使用的话要遵守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范，它肯定通不过的，所以这样的话第二时候又是另外的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或者其他的刑事犯罪又会涉及，如果说他把这个东西作为食品在卖的话，那就构成了其他的食品安全领域的犯罪行为，比方说可以追究数罪并罚，那就更严重。所以说，大家这是一个问题。第五个问题呢，作为国家卫生这个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还有这些环保部门，要严格追查这些废弃物去向，无害化处理，规范管理，就是看它去哪里了。这样的话，要这个信息同时还有信息公开。他所处罚的信息，包括这些去来源的信息，他作为信息公开的话，要向社会公众进行告知， 这样公众才能踏实， 公众才能踏实，做出一些防范措施。 好，非常感谢李伟民律师对这个事件多个层面的分析哈。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之后呢，警法在线再和您说到今天另外一个话题，咱们去到郑州看看当地的一家驴肉汤馆干了一些什么骇人听闻的事情吧。片花之后，警法在线马上回来。 大智慧联合多家券商推出明星导师一对一免费问答服务，投资问题随问随答。 我是徐峥，现在下载大智慧手机版， 还有港囧电影票拿哦。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全市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 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警法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回来继续来收听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韦博律师事务所的李伟民律师，再次向李律师问好。您好。 哎，大家好。 咱们现在来说一说郑州的事情哈，快来看看吧，这儿有一家街，这个饭店啊是当街杀驴卖肉，太血腥了。那么郑州晚报的记者27号接到了有读者反映，说在当地的昆仑路上哈，大概是往东100米的路北头，有一家驴肉汤馆当街杀驴。那读者认为啊，这个店老板的做法欠妥，尤其是对路过的孩子们身心健康影响最大，应该制止。那晚报的记者也是到这家临街的驴肉汤馆门前，确实看到这个临街的慢车道上就搭着架子，挂着驴骨头、肉块，路上还残留着不少的血迹，而一张被剥掉的驴皮就铺在地上，不少市民在围观啊，其中几名5-6岁的孩子看的是聚精会神。而中原区巡防队员段师傅介绍说啊，早晨9点来钟他还看见一头鲜活的毛驴在那儿拴着呢，大概也就是20分钟吧，等他再次返回的时候，毛驴已经被当街杀死。这一大早，这驴肉汤馆啊就在路边边杀驴剥皮边卖肉。而确实有几位接受记者采访的顾客，他们在现场买这个驴肉，还说呢，这驴肉买着吃，那多放心啊，多新鲜呀。这样的一件事情被媒体报道出来了哈，可能我觉得我的语气大家也能听得出来我对这件事的态度。那咱们还是请嘉宾来说一说吧。咱们先说说这个不是太法律层面的老百姓层面的，说有一些食客的说法，说这么新鲜，放心买。那李律师您怎么看？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今天在这里做这个节目非常有意义，因为从今年的10月1号，也就是今日，食品安全法是最严的食品安全法开始生效。食品安全法里面对这个是明确有规定，第一个是否新鲜问题，这是一个食品，那既然是食品的话，那我们就得必须谈法律，就说任何食品的话它要符合食品的安全管理规范。这样的话在大街上都说，原来很多人都有个陋习，什么陋习呢，就说我在很多年前我可以吃到野味儿，我可以吃到就说一些当时宰杀的一些动物的肉，但那个时候的话是法律不健全的情况下，还有就是人在比较就是说对一些危害还没认识清楚的情况下，这样的一种认识认为是新鲜的，况且还是来源于没有污染的这样环境的。但是现在社会不一样，现在社会的话环境污染那么严重，还有动物的话有传染病发生，这时候甚至还有人际传播的这样一种可能，那这样的话，那我们法律就要从严对来源动物的这类食品要做一个严格的限制。 嗯， 这样的话它来源于哪里，这样我们也提出一些要求，这样的话就说尽量要通过那个 正规的渠道， 比如说肉食品店、超市，况且必须要有这样证照的人手里拿到这个肉才能吃。 嗯， 这不是个，就是说不是一个新鲜和不新鲜的问题了。 嗯，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刚刚咱们说到了哈，新鲜不新鲜并不是说你看得见的这个叫新鲜就叫新鲜就代表安全，这根本就不是同一概念，也不是同一层面上的概念。 是。 那么另外说到顾客，他可能没有一个常识性的这种判断，不懂法律，或者是说有一些认识人的误区。那么餐馆呢，餐馆作为一个经营方，他现场宰杀驴卖这个新鲜点，那么他的这个做法是否是违法？刚才您说到了这个食品安全法从今天开始。